相信，为我不再次痴醉，任你讲到天花会乱醉，谁人愿再听一句，没法可再把你相信，是你所说没根据，是我早已生厌欲睡，过去痴迷尽过去，尽过去，好梦早散去，又想天我流流往泪，逝去一切未忘记，但那一切早早告吹，乱说真爱怎会真爱，问你此际面对谁，双眼望望，我已非当年十四岁。没法可再把你相信，是你所说没根据，是我早已生厌欲睡，过去痴迷尽过去，尽过去，好梦早散去，又想见我流流往泪，逝去一切未忘记，但那一切早早乱说真爱怎会真爱，问你此际面对谁，愿你睁开双眼望望，我已非当年十四岁，愿你睁开双眼，我已非当年十四岁。